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刚刚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杨丞琳，这其实已经算是杨丞琳在出道几年之后算是比较成熟期的作品了，叫做暧昧。但是在我心里面永远都记得杨丞琳第一次正式的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样子，那是在《流星花园》这部电视剧当中。虽然她只是饰演一个小小的配角，你还记得那个叫做小优的女孩吗？那个人物的可爱和单纯，相信看过的人都很难忘记。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继续重温刘若英最初的样子。1991年，台湾音乐制作人陈升的出现几乎改变了刘若英后来的人生。 当年陈升把还在加州州立大学读书的刘若英领进了台湾滚石唱片公司的大门，她成为陈升新乐园工作室的制作助理。1995年，陈升推荐她主演了张艾嘉执导的电影《少女小鱼》，不想刘若英竟然凭借此片夺得了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一鸣惊人。而也因为拜这部电影所赐，刘若英推出了首张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其中陈升为她量身制作的那首主打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为爱痴狂》。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也是我们最初认识内地的创作女孩黄龄的作品。这首歌极尽风情，叫做《羊》。 他是悠悠一抹斜阳，我想我想有谁懂得欣赏他，又难来一片云中，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他，是绵绵一段乐章多，想有谁懂得吟唱他，又漫漫一抹柔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 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跟你一起听到齐秦。其实说到这个名字，也许无需做太多的介绍。我不知道在你的印象当中，现在所记起的是齐秦怎样的样子？也许有些人记得他的长发墨镜，有些人记得他的黑衣皮裤，更多人记得他隽永的精致的声音，还有一些人记得他粗犷的歌曲《狼》那个时代的一切。大派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带给你听的这首歌，算是齐秦中后期的作品《悬崖》。 再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坠入无尽的孤独。世界太冷酷，梦太投入。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风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生命太短促，痛太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不回路。我不管爱落向何处，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点一花 但这首歌叫做《悬崖》，算是齐秦中后期的作品。因为齐秦真正的出道是在1981年，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又见溜溜的他》。也许如果你是30岁左右的人，也许你还会对这首歌有很深刻的印象。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带你听到的这位歌手叫做萧煌奇。

Yeah.

的很堕落，我真的怕了，真的怕了，面对与你背对与你沟通，挡不住的脆弱终于打败了我，真的怕了，爱不属于我。 郭富城在电影《最爱》当中几乎完全超越了自己，他用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在跨入演艺这一行将近30年的时间，为自己交出了一份又一份更加精彩的答卷。在香港四大天王除了是一个符号之外，他更加是所有艺人努力的方向和榜样。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就需要听到张学友，这首歌是《不老的传说》。 流传在雨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几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老的爱轻轻唱。若是你共情人而自信有爱，永远真挚地投入这个梦乡，好像两眼定能遇见那爱侣，给你讲出永不老那点真相。徘徊夜里时常亦听到歌中真爱总会是永远，谁人亦会从十世去了的梦，在星辉闪闪夜飘流传在雨夜那故事，将星光心注意照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你将不老的爱轻轻唱。以着故事内描述那对爱侣，永远不老地游在每个梦想，日夜变换未能回及那季节，因那心中爱坚固永不转向。无人夜里弦乐在远远歌唱，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伴星辉跟恋爱梦心心抱拥。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在远远歌中，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伴星辉跟恋爱梦心心抱拥。流传在雨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几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老的爱轻轻唱，为世间不老的爱轻轻唱。 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回头。你的一举一动像心跳，牵动我所有。

寂寞，勇敢地走出了空虚寂寞。 刚我来听到的云和这个版本是来自于姜育恒。姜育恒在2003年的时候曾经推出过一张专辑，叫做《姜育恒的刘家昌之歌》，所有的音乐作品选择的都是来自于刘家昌的创作。在当年，刘家昌曾经被称为寂寞歌王，他曾经发表过数百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除了云和之外，还有像《往事只能回味》《小丑》《晚安曲》《海鸥》等等等等。在当时，所有红极一时的知名歌手都曾经演唱过刘家昌的歌，像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珍妮、翁倩玉，还有费玉清。云和这首歌除了姜育恒的版本之外，柯以敏的那个版本也让我们印象深刻。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当中继续跟你听到柯以敏想你想疯了。 这个城市那么吵，不能赶走我寂寥，冷冷的被窝睡不好，午夜梦回你知我多少，裹着你的黑外套，渴望着你的拥抱，任你的气味把我绕，这样恍恍惚惚到天亮。你可知道，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再闭上我的洞，能不能止痛，逼出另一段的梦。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等你到天亮，等待铃声响，对着电话说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几乎是在投入生命在唱歌的女人，她是柯以敏。她的浑厚的女中音的部分让我们深深痴迷。这首歌叫做《想你想疯了》，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最后一首歌要跟你听到李玟。当年的柯以敏在出道的时候，她的成就和势头几乎可以和李玟并驾齐驱。后来柯以敏星途算是比较坎坷，再加上结婚生子，似乎一直没有在音乐方面做出更大的成绩来。但是李玟却跨入到国际歌手的行列，在国际舞台上有不错的成绩，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歌手。最后这首歌我们留给李玟，感谢你收听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忘了昨夜我的泪，过了今天我是谁，镜子里的那张脸，会不会拥有明天？你的心总是善变，爱上你是种危险，也